一直到开始报时打点，然后准哥非常磁性的片花的声音出现，才想起来，哦，原来话筒在另外一边。因为要跟大家打招呼，因为要用声音说晚上好，所以才意识到前面失去了这个工具，觉得这一切小小的微小的变化。哦，还有屏幕的位置也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变到了从视觉的上方移到了下方，所以所有的这些微小的改变都为今天星期三的晚上注入了一点点新鲜的力量和感觉。所以不知道那些你平时可能会忽略到的、忽略掉的小小的微小的那一些些的细节，是不是在今天也可以经我的提醒打动你呢？你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那个每天都走的路，那段每天都会经过的路灯是哪一盏又亮了，哪一盏还没有灭。总之去关注身边的一些微小的细节很有意思，这是我今天的开场白。我是杰克唐，十点答录机每天晚上十点钟准时让你听见，除了听见之外还可以看见。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现场了。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入座了，比如说像啊，现在谁先进来了我就先看到谁啊，潜水的纯爷们啊，还有方如烟、漫散心、如是我闻、小小、你带我、我带你飞，好像是这样，还有少鱼，欢迎大家进入到啊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等等等等。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的话呢，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在这里，就在屏幕的下方，你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以前我们基本上话题都是单向的，那今天呢就两个方向，而且是两个极端，最想和最不想。刚刚我在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了同事，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也给了我他自己的回答。一会儿再来分享，因为他的回答我觉得可以承接某一首歌。那在那之前，我想听听你的答案，你可以告诉我你最想成为的人，也可以告诉我最不想，或者两种都有。先来听歌，让我们思绪跟着音乐游荡一会儿。让思绪去游荡，然后去找到那个最想和最不想的两个极端的点分别落在哪里。这首歌就叫游荡，不能遗忘的全部都在左边。 在月光的右边，我慢慢游荡，不能遗忘的全部都在左边。遥远的海浪像是远去的忧伤， 游荡。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刚才听到游荡的时候，让我想起来，对，要先把这个标题跟大家再看到，你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听着游荡这样的歌，想起来刚刚在来上直播的路上，因为今天出门的比较早，然后刚好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已经到了电台门口，然后又过电台而不入，开着车，听着音乐，开着窗户，绕着长安街又走了一遍，从东开到西，再从西开到东，然后路过了很多的那些场景，想起来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一样的场景，但是是和同学们跟闺蜜用比如说行走的方式，或者是坐公车的方式。然后那个时候记得晚上比如说11点之后就没有地铁了，如果在西单还在玩的话，基本上就要选择在麦当劳睡一夜刷夜，或者是直接去个 KTV 网吧什么的，刷完一夜之后第二天早晨再坐最早的一班地铁回到学校，回到大东边，那样的感觉，那个时候当时当刻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惨，连打车回家的钱都没有。但是现在再重新把那一遍路，把那一条路重新走一遍的时候，又会怀念起那个时候的自己，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现在又是不是那个自己最想成为的自己，或者是那个不想成为的人呢？我觉得我还好，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人，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想过自己最不想成为什么人，但是反而会去想最想做的事情和最想成为的样子。你呢？我希望知道你的答案。看到在花椒上面有朋友的陪伴，虽然有的朋友并不是来回答问题的，哇，谢谢你的阳光礼物送的小太阳。这个朋友叫做 GHGHHGHH1 感觉像绕口令一样。还有谢谢这么710还没有吃饭这么可怜，可以一边听我们的歌曲一边听分享，一边小酌两杯吃个夜宵什么的，也许灵感就来了，就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你最想成为和最不想成为的人。继续听歌吧。You belong to me， 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这个版本应该算是很懒洋洋的。 See the pyramids along the Nile， Watch the sunrise on a tropical isle， 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lgier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 dream appears You belong to me I'll be so long without you Maybe you belong some too And blu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with the rains.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You belong to me. 可以对谁说 You belong to me? 可以放肆的大胆的说出你是我的。除了霸道总裁这样的套路和台词之外，可能能够让我们说属于自己的也只有我们自己了吧。对啊，我们至少还拥有自己。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刚刚在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了同事浩洋，然后问他，当然我开始是想邀请他跟我一起来上直播的，但是无奈他还有自己的工作，所以男性观点那边今天就缺失了一部分。但是他跟我说了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说，他问我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我说今天的话题就是我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一如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视频下方呈现的这一行字。然后他说啊，那我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都是自己。然后我说哦，然后就继续干自己的事儿了。他说你不问问我为什么吗？我说嗯，难道这不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吗？他说可以言传啊。于是我就把他的言现在再传给你们。据他所说，为什么最想成为的人是自己呢？因为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个和别人不一样的部分，也就是让他具有独一无二属性的那个部分是特别的，是因为那个特别，所以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特别下去，所以最想成为的是自己。但是反过来，为什么最不想成为的也是自己？因为太了解自己，太知道自己身上的那些弱点懦弱，所以也会希望不是自己的样子。哎，听上去还蛮合理的，是不是？这就是典型的怎么说都行，什么都是你说的。但是自己确实就是这样复杂的存在。来听自己，来自徐君。 第一，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不用太在意这一手的遗憾，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没人驻足你的现在。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释然，你们的一天都一样。面对是同一个太阳。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 再为你改变，只怕就任其消耗殆尽，或者用力的喘息。Sing a song。 如若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许君，自己。在什么时候你会想到自己的存在呢？在什么时候又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呢？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个心理学上的专有名词叫焦点效应。所谓的焦点效应就是你就好像生活在就好像生活在电视剧中一样，你的举手投足仿佛都是在被摄像机拍摄着一样，所以你会很在意自己的发型，很在意今天自己的装扮，很在意自己所有身上的微小的部分，觉得所有人都会在意得到，这就是所谓的焦点效应，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们才会在乎外界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才会在乎那个看上去的样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所谓的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或者不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可能更多的是别人眼中的自己，也就是说你希望自己呈现出来的，给外在的展示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那这个和外在展示出来的形象与你自己心目当中所期待的那个形象是不是吻合？这也就是说现实中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当现实中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差距越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更快乐。但是当我们发现现实中的自我和理想中的自我好像总会遥不可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只是在解释这些我们可能会觉得心焦，会觉得焦虑的种种的原因，其实是有一些心理学上的解释的。但是有一句话叫理性的澄清不可以解决情绪的问题。对，前段时间刚从同学那里听说的一句话。是啊，当我们理智上知道一件事情确实如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上却没有办法马上跟上节奏，从心去领悟也去接受。但是没关系，当我们知道了，当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个概念，它就开始慢慢的产生变化。

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你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花椒上很热闹，大家纷纷在留言，很多都是问问题的，一会儿可以开辟一个专门回答问题的时间。回答问题有礼物吗？每次都是特别不好意思要礼物，但是又觉得对，就是要有这种态度。欢迎一下华姐金牌经纪人孙红雷，还有7Y173775，还有包括前后都是你生日歌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花椒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收听收看的方式还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活力982账号，再或者呢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小秘密想对我说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接课堂，在上面给我留言或者私信就可以了。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是你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刚才我已经分享了我的，我还挺想听听大家是怎么看的。给你一首歌的时间， Myself， 来自 Maroon 5。 想想自己吧，想想自己现在正走在哪条路上。Myself， 来自 Maroon 5，自己，还是自己，只不过是英文版的自己。刚刚我看到花椒上面有人问喜不喜欢电影，最近还真的是在 看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因为北京国际电影节现在不是正在开始啊，就是展映环节嘛，所以在刚刚放票的时候一激动就手快抢了好多票，然后结果发现和自己的时间很多有冲撞，所以没有办法完全都去了，于是就做了活雷锋送给了周围可以去的朋友。比如说今天晚上本来有两场电影，唉，好心痛，但是没有办法看。但是我觉得坐在直播间里面和大家聊天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分享的感觉。电影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单向的输出，你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屏幕，你是一个欣赏者，但是坐在直播间里呢就变成了一个分享者，或者变成了一个交流者。我希望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虽然我已经看到你们在花椒上面的留言等等，我也很希望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你最想和最不想成为的人。嗯，谢谢生日哥你的关注，也谢谢你们的鼓励，还有问什么时候会再来直播。明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杰克堂会继续在十点打卤机陪伴你。当然平时十点打卤机我们的直播安排是这样的，星期到星期五呢有一位帅气男生周准为大家分享他的心情故事和好听的歌曲，到周六日的时候就是由杰克堂，也就是我和大家一起陪大家过周末。大概是这样，所以每一天365天十点打卤机都不会打烊。刚才说到哪来着？说到自己，对不对？对，刚才说到关于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当做焦点，就是因为有焦点效应，所以把自己当做是电影当中的主角一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电影主角，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主角。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状态，我是在上周的时候才有所体会，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想分享出来。那天下午也是忙里偷闲，坐在咖啡厅里面，就是对，如果你们有听我上一次的节目的话，会知道我指的是哪一天坐在咖啡厅，因为可以坐在咖啡厅的下午并不多。然后就观察着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有的喧嚣，有的安静的在看书，有的是在谈天，你看着他们仿佛自己消失了。你在想，我现在在看着他们的这个视角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呢？你不会想到自己所处的这个空间的位置，你不会想到自己其实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漂浮在空气当中，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世界的奇妙的样子。可能那是一种忘我的状态，但是我们又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自己。心理学当中有一种说法叫投射，这种投射哪怕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我们说我好讨厌他这样，我觉得他最讨厌小气的人，或者最讨厌一个就是贪婪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总之你可能会说我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当你说你最讨厌那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身上有那些我们不愿意去承认的特质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不是绝对，这就是所谓的投射否认等等这些我们可以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机制。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有的时候又会觉得根本不是这样。这首歌真的是在叫好声音的舞台上，新歌声的舞台上才觉得它有很有魅力，来自蔡依林的我。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对我想 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为闪躲，还是说 来自蔡依林。我想成为的人和我最不想成为的人分别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人说我希望自己永远勇敢，永远单纯，永远善良。对，往往我们会用一些形容词来去形容那些我们想成为或不想成为的人，因为形容词是最方便的。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认真的表达的时候，又会发现形容词有的时候是最苍白无力的，因为一个词只能表达一个意象。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词汇来进行堆积，但是我想成为或者我不想成为的人，可不可以是一连串的动词呢？可不可以是名词呢？甚至于可不可以是副词、标点符号？嗨，其实已经在发散思维了。之所以发散思维，也跟刚才不是有朋友在花椒上面问喜不喜欢看电影吗？那对，可以推荐一些最近看过的，在电影节当中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电影。 当然这些电影有的可能推荐大家去购买正版 DVD 等等。像昨天看了一部，因为记性不好，所以只能记住最近的那一部。那最近的那部就是昨天晚上看的一部叫做《宣言》，是澳大利亚和德国合拍的一部电影，非常的装置艺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这部电影，并不像，你没有办法去期待它像一个故事片一样的去从头到尾高潮迭起，开始中间铺垫酝酿，然后结尾等等等等，这些通通都不存在，而是由13个看似非常独立的短片组成的。但是我不得不说非常非常点赞的就是这13个短片当中的演员通通是一个人，就是凯特·布兰切特，真的超级棒，演什么像什么。这里面有非常淑女的那种家庭主妇，然后也有那种非常知性的老师，甚至有那种收废品的乞丐，还有那种霸气的身着一身黑的女导演。每一个角色你会看到他在诠释的时候的那种闪光的部分，关键是在每一个场景当中他都像是一个独角戏一样。而那些台词，比如说像我们日常家庭主妇和小朋友和老公一起在吃饭之前，西方的一些习惯是他们会祷告，但是他把祷告的内容换成了艺术的宣言，或者在一个朋友的葬礼上的悼词也换成了艺术的宣言。你会发现从头到尾这部电影一直在说话，一直在一种宣言的方式把台词念出来，而这些台词和他所处的场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怪诞的怪异的感觉，会觉得很实验。所以看完电影之后大家的褒贬声也是不一的，能够听到后面有朋友在小声的稀稀嗦嗦的说这是什么呀，完全没有看懂，但是也会有人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们就是这么的不同，我们每一个人所喜欢的所不喜欢的都是那么的不同。叫什么？乳汁蜜糖，我汁蜜糖乳汁砒霜，对吧？但是生命还在继续嘛，在这场长跑当中没有到达终点之前，我们谁也说不准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会不会发生变化。 生活是个一点，痛苦散去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满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口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我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甜点。时隔一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难道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口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 上的天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今天的节目应该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收集到了一些大家想成为和不想成为的人，是该做个总结了。如果要说我的话，我最想成为的是喜欢自己的人，最不想成为的是讨厌自己的人。其实这两个事儿说的是一个事儿，我们怎么才可以接纳自己呢？我们怎么可以才可以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样子呢？我知道这很难，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会变化，会塑形，会打磨。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变化自己的样子，会变成更好的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现在的自己不满意，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是我们发自心底的创造性的去改造，而不是出于恐惧，这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当我们因为害怕这样害怕那样，讨厌那样讨厌这样，或者觉得应该那样应该那样的时候，你会出于不想变成某种人而去往前走。但是反过来，如果因为我们想成为某一个人而去创造性的改变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痛苦，你也不会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煎熬，因为那是心之所向嘛。最后一首歌，我在想还有三首准备的歌曲在我的歌单上，在想用哪一首作为结尾。考虑了片刻之后，我决定了，来自莫文蔚李宗盛，遇见另一个自己。想象一下，当你和另一个自己相遇的时候，不管他来自于过去还是未来，你会对他说我喜欢你吗？ 梦到在相遇地点，对当初的自己道歉。梦里我能颠倒时间，对当初爱我的人拒绝。 你将和自己擦肩，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 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我和我们都觉得